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第一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今天这个我们来讨论一下香港的这个童子尿的事件。好，这个咱们品味十分的高端啊，经常屎尿与口水齐飞。香港最近呢，有一对这个内地来港游览的这个夫妇带着小朋友哈，关于这个小朋友的性别，两岁小朋友的性别也是一段时间成为扑朔迷离。这个双这个安能辨我是雌雄，一下子男孩女孩没有搞不清楚，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哈，在旺角的步行街上面，因为这个等不及厕所哈，就在这个街上方便了，那被一位香港的这个男青年是当街要进行拍照，进行拍照之后呢，这个父母要求这个抢夺，也不是要求这个男青年交出这个相机的记忆卡，那拒绝了之后呢，双方就发生了争执啊，父母肢体冲突，推搡啊，然后也有抢夺这个相机，包括这个取得记忆卡之后，这个男青年就报警，香港的警方呢最后介入处理了以后呢，这位妈妈哈、是五月份现在属于这个保释的一个状态，五月份需要到香港警局报到，那最后他会不会遭到起诉呢？这个还目前不知道。 我想知道他回来的报到起诉路费啊，这些差旅费是？ 那如果说那应该是要自己出了，这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属于保释的一个， 按程序来， 按程序来。之前运奶粉，你这个如果在海关被检控的话，你理论上也要回香港来报到的。那当然有人问了，说他不报道的话怎么办？第一，你这个保释的这个押金就没有了。第二，你以后再入境香港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就是这个属于弃保潜逃啊，这个非常麻烦。 那种赏金猎人可以去把你抓回来那种。 这个就说的深了。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都这个憋了一肚子的话啊。今天这个三立化新闻，我们就我自己就不再多说，咱们请各位想说的朋友一起来说。首先呢，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流程哈。今天这个三立化新闻特别节目，咱们请到三位朋友，一位呢是香港人哈，这个本地居民。这说实话，这个我昨天纠结了很久，什么样才算香港人？你非得不会说普通话的才算香港人吗？当然，第一，我们节目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没有办法接受完全不能够讲普通话的朋友来这个上来发表观点哈。另外一方面呢，对，另外一方面你说这个就是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样人才是香港人？我相信今天这个议题多少也会有一些涉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呢 ，Stephen 哈，之前也一直参加过我们的节目，是 Stephen 呢，其实是香港的公务员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普通话说的非常流利，所以说非常适合咱们的节目。之前也有类似的议题的时候 ，Stephen 都有参加哈，在微博上 代表， 说不上香港人代表，这个帽子我估计你扣上去这个就太大了。Stephen 在微博上的这个网名叫中流青年哈，大家如果去搜的话，会发现是属于经常在微博这片大陆网友居多的这个土地上传播香港本地这个观点的一位香港大 V 啊，公知不一定，这香港大 V。另外呢，咱们的等我先把 Stephen 接进来好了。喂 ，Stephen 听到。知道吗？ 你好， 好好，这个香港这个本土派在线上了哈。好，先 hold 住啊，我们再接其他的这个今天的朋友。好，还有一位， 三位同时接进来，也互相让他们 对认识一下。好，下一位呢是咱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喂，赵先生。 好。 嗨，好，赵先生听得到哈。 听到。 OK， 没有问题。然后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这个李青 是陕西的一位听众。 好，这个是内地的朋友，李小姐您好。哎，李小姐，您声音特别轻啊。 您听不见我声音吗？ 可以听到了， 听得见，听得见。还没吃过午饭哈。 这不是等着上节目吗？ 好好好，这个三位各自都听得到对方吗？Stephen， 你听得到另外赵先生和李小姐吗？ 啊，声音有点小，不过还能听见。 声音有点小，好，这个大家可能需要把你的电话都拿起来，待会儿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所以说大家尽量保证说这个声音说出来都听得到。 嗯、 然后呢，这个先宣布一下今天我们大概一个流程，我们今天呢就是请三位哈，我相信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之前准备的时候也考量到三位这个背景啊观点哈，或者我们认为您会具有的这个观点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强调说大家尽量第一个是互相尊重，第二个呢是公平，有公平发言的机会 打比赛、 别说的像辩论赛， 咱们不是比赛，但是但是这个就是啊，时间我们尽量还是公平的这个分配，所以是先简单还是提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其实跟之前的这个香港东铁线这个吃面引发的，包括后来北大教授孔庆东参与进来的哈，这个有关狗跟蝗虫的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骂战啊之后呢，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事件。背景呢就是因为在香港扩大了内地的这个自由行之后啊，每年的旅客访港旅客的这个数量大大的增加，其中呢也是隔三差五的就有一些旅客这个行为哈，有些是这个生活习惯，有的时候是这个素质哈，包括有的人上升到道德层面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就引发了争议，在香港本地有巨大的这个反弹，内地的朋友更大的反弹，这一次是认为普遍的一个声音是认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市民哈，或者说在涉事的这一位青年涉嫌有一个有色眼镜，对内地访港旅客有一个歧视。好，所以首先这个问题我们先交给这个 Steven 哈，你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人就说在中环在兰桂坊这个周末晚上也有这个 外国人 或者香港人本地人叫这个鬼佬就是说更多的是白人了、白人这个街上晚上喝多了，成年人也会随地大小便，从来没有听说过香港人有这么大的抱怨，为什么这次一个2岁的小朋友就会有那么大的问题？ OK， 这个也是非常经常听到有人拿这个来跟我说的一个事儿。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在兰桂坊出现的鬼佬的数目还有大陆旅客的数目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你可能在兰桂坊，你真的只是在兰桂坊， 就只是一条街， 对，就在这一条街。二来呢，这不是一个很，去过兰桂坊都知道，那是一个九曲十三弯的一个延伸的一条街，不像旺角，不像那个铜锣湾，这是一个非常多人很密集的一个地方。这里他们尿尿的话，而且他们在真的尿尿的话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兰桂坊那条街对着当街当巷来尿尿的吗？还是在一个这横街窄巷的阴暗角落里尿尿呢？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吧。然后就是一个你拿一个醉酒，对于你，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来说嘛，日本大家都知道是出了名的守规矩，然后就是都不敢破坏公德这样。但他们的那些男人醉酒之后也一样东倒西歪，扯着路过的旅客不放，就然后都吐的一地都是，这种也是见过的。那为什么人家会能接受？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醉酒的人，醉酒成年人，大家对他容忍的程度是稍微多过一个小孩的。为什么小孩我们不容忍呢？因为我这么看法是，小孩这是一个2岁的小孩，这不是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小孩自己本身确实是没有一个能力控制自己的，或者说控制能力自己的能力比较低。那么责任在哪里？就在监护人上面。那我想问一下，难道只有大陆来的大陆旅客，像这对旅客这样，他们的小孩才会有在街上需要尿尿的这个需要吗？那为什么我们香港，比如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我一个儿子3岁，2岁多3岁，跟视频里的那小孩差不多大，另外一个女儿也是1岁的，那么我难道就不用碰不到这种情况吗？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所以父母本身没有做好他们应该做的本分，而让他们的女儿现在是儿子，在街上这样随便随处大小便。那么这个责任方面，这肯定是父母负的比较多了。那就是你拿一个醉酒的成年人跟一个是清醒的成年人比较，这样比较的，这真的是合理的吗？然后当然我不会否认香港人肯定是对于外国人是有比较多一点的容忍的，或者你可以说崇洋媚外，这一点我觉得不需要否认啊。 这个既然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承认了，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嗯，好 ，Steven， 这个比较的对象先把它厘清了，一个是醉酒的成年人，另外一个是清醒的成年人，指的是这个小孩的父母，好，这个小孩的监护人。李小姐，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回应？ 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是在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好几天前吧，我看了之后我甚至都没有点开，因为我觉得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然后我想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人再会去议论这个，然后昨天呢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又议论这个之后，我又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就是某位著名记者的微博吧，然后看了之后就是看到他微博里的那个字眼嘛，然后虽然他是很平静的叙述那件事情，但他微博里的字眼，你就会觉得有些字眼他就用的，你就明显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倾向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先不说他这个父母的行为，就刚才我其实同意那个Stephen 说的父母的责任，父母当然是有责任的，他至少应该找一个隐蔽的地方避一下。但是问题是，他父母就假如说他没素质，他在公共场所让小孩大小便，但问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年轻人，他是不是就是有权利在那儿随便拍人家？他难道不能去好心的过去给人家指出一些东西吗？指出说我带你去卫生间。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大陆人在香港他那样子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原因的，一来可能他找不到厕所，或者说厕所人多，或者他不好意思去餐厅去向别人要厕所，因为在大陆这种情况就很多，如果你不是去吃饭，你去人家那上厕所，你可能会害怕人家拒绝，当然除了麦当劳肯德基可能不是这样子，问题就是说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父母的行为当然不是多高尚，但是说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孩子嘛，你干嘛跟他一般见识。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我为啥就是特别理解这个，我小时就是我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大概是一年级的时候很小，她那个人有点矮板，然后她就上课的时候她可能有点想上厕所不敢给老师说，他就拉裤子里面了，后来就回家换裤子，然后我就印象很深的，我就说是有时候小孩子他可能就自己控制不了，他可能就真的不懂事儿，所以我觉得香港人，你们既然觉得大陆人没素质，但是你们自己的素质并不是说是，我觉得并不是以那种冷漠的那种态度去对他们，所以感觉看了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哎，怎么香港回归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香港人就是越来越看不惯大陆人哦？然后我当时就心里有点不舒服的那种， 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儿。好，这个李小姐提到一个问题，这句话我也经常听到，香港回归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接纳同胞这个赵先生我知道之前去台湾访问了一圈之后，这个对于台湾印象特别深刻，有很多样这个感慨。好，这个相信台湾放到这个故事里边会有产生另外一个参照的作用。赵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从90年代开始去香港是吧？ 嗯， 完了那个到现在也去过几十回了是吧？ 几十回啊！ 我所以我 您不是卖奶粉的吧？ 挺有发言权的是吧？刚才那个声音不太好，那女同志的发言我也没太听清楚是吧？我就说说我的想法是吧？我们今天呢来自五湖四海，咱们为了这个童子尿聚到这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是吧？完了我就想说什么，今天要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问了，我给我几个朋友说了一句，我说这电台啊今天问我这件事儿，你说你们什么想法是吧？我还真去问了几个朋友，说多数人的回答跟网上的回答一样的，就是说这俩人找挨揍的是吧？人小孩他不懂事儿，你这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是吧？ 您是说这个香港拍照的 香港人 拍照的人没事找事儿？ 对，就拍照的人没事找事儿，人小孩要方便，你大人那么大人你还不懂这事儿是吧？完了呢还有人更过分了，说什么大陆人说什么，说你们还到动不动到独立，我不给你水不给你电，你拿什么独立去是吧？是这种观点的人大批的人在是吧？我什么观点，因为我觉得我出门比较多，我这人还就说不像他们这么太过激， 我觉得呢，很大原因呢，咱北京人、上海人也瞧不起外地人，香港人呢有这种想法呢，也可以理解。另外呢，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前两天不是讨论城管吗？是吧？是吧？ 嗯、 大陆人呢有气儿的就奔足，就骂足球、骂城管，是吧？那香港人呢，现在这两年呢，生活压力，尤其年轻人太大了，我觉得多少也拿大陆人当气口，是吧？本来这事儿呢，跟他们要求诉求跟那些大陆老百姓没有特大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也把这些对象呢就发现了给大陆人民，是吧？我觉得有个别人啊有这种情况，尤其年轻人，大陆这边呢，我觉得呢，可能你不太，就是说可能不太清楚，大陆这几年经济发展太快了。太快了以后，我们的什么就跟是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的，我不说政治体制，就是我们的文化言论，包括自由言论自由，报纸新闻媒体啊都没跟上，所以我们这儿还是一种声音，就跟环球时报经常用的文革语言，你们也觉得好笑是吧？什么帝国说这次这事儿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包围我们，现在利用香港人或包括这张先生是不是经常说反华人士宣传造成了我们两地的割裂，我觉得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有些事儿呢，咱们可以慢慢聊，是吧？ 嗯， 先说这么多。 好，好，好，这个赵先生刚刚提到一个问题， 嗯， 现在的香港年轻人恐怕年轻人当中可能对于内地游客反弹是比例哈、啊、来说最高的，之前也在尖沙咀发生过这个就是唱歌或者还有一些行为艺术的表演，说这个扮成红卫兵，说这个大陆同胞要爱国，所以说要卖这个回去买国货，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这个行为艺术的表演。Steven 虽然当了老爸了，但是这个年纪也不大，不算太大，这个怎么样理解香港年轻人现在这种比较激烈的情绪？ 这个那我必须说一个这个佛家思想的一个词叫共业，这个就是说呢，什么叫共业呢？就是说，比如大家看过那个刘德华一个旧的电影叫什么《大块头有大智慧》，香港叫《大智老》，这个电影的话可能会理解，就是说呢，我觉得这一次呢。不是这一对父母出现呢，也会是另外一个那么不大讲文明的现象，然后被香港人揪着不放啊，就是得理不饶人，或者甚至说是拿着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来攻击。像这种东西呢，今天没发生，明天也一定会发生了。这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是大陆人呢？为什么不是外地人呢？因为这两年不是讲融合吗？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跟大陆新移民或者是游客，或者是跟也不是移民也不是游客，就是来香港来算游客吧，是跟大陆的刚告诉大陆人在香港做的事情是有直接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说双非家长、双非儿童，就是来大陆来香港生孩子，然后就在父母都不是香港人，这种的这个事情呢，之前对香港的福利制度造成了很大一个冲击，对于教育制度也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比如说是幼儿园这样，前几天他刚刚说过，香港北区的本地家长是找不到幼儿园可以让他们进去，因为太多太多的双非儿童来这里了。再比如说大学教育，我们现在看到是基本上很多的，除了本科以外，然后就是如果硕士或者博士的话，大部分已经被大陆来的同学可以说是垄断了。比如说硕士以上，基本80%已经到过来的学生了。再比如说之前的奶粉这样，我可以继续举下去。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全方位很多很多事情，这未必真的是大陆人做错了，我未必就是做错了，只是他们来了做了一件事而引发一个后果。那么这个后果呢，一件是没有问题的，两件呢，三件呢，一直积累下去呢，就可能到了我们无法忍受的一个程度了。所以刚才赵先生说了一个看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而针对你，而确实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压力，而且尤其是因为大陆引致的压力，而导致我们气氛就像这个精神给绷紧了一样。那绷紧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火花，就会爆炸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 嗯，但是啊 ，Stephen， 我这个不得不问一下，你说这个可能没有人做错，但是我听上去也没有办法做对。 你这个不管做什么，你除非不到香港，不然的话你只要到香港，你不管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哈，这个购物啊、就学、旅游，这三个恐怕就是内地游客到香港最主要的三个这个活动。你就说这三个活动都给香港人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那么如果要解除这种问题的话，我的理解你刚才说的这个说法，只有没有不到香港来。 那这个我刚才我并不是试图就此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因为事实上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你会，如果你是游客的话，你觉得、哦、我是来你们这里消费的，我来这里花钱来帮助你们经济的，或者说只是买东西而已，那我做这些事情我天经地义啊，为什么你们会反对呢？这种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只不过就像你走路不小心踩死了蚂蚁，那你可以，你是做了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引出后果，那这个是导致的后果，这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以缓解的事情。那么再举个例子，我刚刚就今天说香港游客数目嘛，2003年开始是刚刚开始有自由行，可能只是几百，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确，可只是几百万这样。但是这10年下来了，已经提升了大概十几倍吧，几千万了。总之，香港的游客数目以前可能大陆只能百分之几、10%这样。那当时的话，所以我也想问李先生，赵先生。就来了这么多次的，那以前的话，那香港的人是怎么对待赵先生的呢？ 好， 那现在的话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对待呢？ 好，赵先生，请您回答这个问题。 我给你讲讲，刚开始啊，我们去香港的时候是吧？完了，我们对香港肯定是那个资本主义，那个早就那个名扬国内了是吧？ 赵先生，那是什么时候啊？ 我去的最早的时候是90年代初是吧？完了的，因为我们做生意从香港转机，所以每次要走香港待几天是吧？完了呢，每次去香港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是吧？那时候队特别长，大概1-2个小时经常的。后来我都有经验了，躲着那些女同志是吧？跟着老外走是吧？躲着小孩，因为有些年轻女同志和那个小孩的海关要查半天问半天是吧？有一次呢，喂， 哎，听得到 啊？有一次呢，我就是回去。就回香港，是从香港回深圳是吧？完了呢，海关呢就查我那个看半天，因为我那个来回走香港特别多，他肯定是查我啊有没有在香港就待着超过7天是吧？ 嗯， 我之前的一个外国人特快就过去了，他到我那儿就查我半天是吧？最后给我气的，后来我觉得我有理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查什么呢？我说你不是傻逼吗？我这么骂他一句是吧？他怎么说吧？所以我听不懂是吧？他听懂了是吧？但是我也理直气壮，完回来以后，我就给我的香港朋友讲，香港朋友说：“哎，你真牛，你北京人，你还敢骂人家？”我说：“确实没这么干的，是吧？”完了呢，现在你要再去那个香港海关，不管你坐火车坐飞机，人家对你真是那个太热情了，特快，大陆人啪的就是一盖章，一直盖，从来不问这不问那，这是发生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就刚开始我们去香港去买东西是吧？去那个，我和我弟特清楚。到李维斯买牛仔裤，我弟买，他年轻人嘛，结果呢，俩人用普通话说不清楚，最后呢，他俩人用英语说，区别特大的，当时特感慨。现在你要到香港去买东西去，你要是大陆来的，人家特对你特好；完你要说是北京来的，他认为北京的都是当官的，那你就别走了，就对你更好，是吧？完了，我还想说什么是吧？我特能理解，香港有一点。就是大陆去了以后，确实这几年放开了以后，香港要脏了是吧？这不得不承认。还有因为人太多嘛，你不可能没垃圾。还有一个香港人也不太守规矩了，闯红绿灯的也确实太多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重要的。大陆人有一种特别，就是说受某些人灌输的，就是说中国富了，动不动你看我们现在出去给送钱去，你还对我这样，老是用这种话，其实他们特别不了解是吧？这真是一种特别自负，你香港就这么点地儿，你去了绝对占这个人资源，他们就不明白香港不生产东西，你买的那些东西只是过路一下，不是瑞士的就是日本的就哪儿了是吧？完了呢，过路一下呢，完了呢都是商人挣钱，最后这钱没到老百姓手里，相反老百姓坐地铁挤了，幼儿园挤了，等等等等，多少对这个烦，这也是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吧。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那些都是商铺，都是有钱人占的商铺，这商铺真是天天涨。还有一个特别可怕，就是说为什么大陆人到那儿买东西是吧？以前香港东西贵，现在发现那儿东西便宜，尤其吃饭 发生巨大，就跟深圳没什么区别了，而且这边还做得好。当然你说五块钱盒饭咱说这点儿引发我们大陆得想想了，我们经济下行，我们这边居然跑香港买东西，而且都买些日用化妆品，就是日用的啊，不是买金子买手表了。这我想应该大陆人应该反思了，我们这边出什么问题了。 好，这个 听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位李青没怎么发言，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讨论在网上都炸开了锅。那有一点就说呢，这会不会加强所谓的这个族群对立，就是原本呢两地的民众看起来就是有一种互相看不爽的这么一个情绪，那现在被媒体这么一吵，大家把一个小事儿给吵得那么火之后呢，会不会更加加剧哈？就想问一下李青，你没来过香港，那你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会不会加深你对这个地方的一些不好的印象，或者会打消你来香港的念头吗？ 我觉得就是肯定加深了我不好的印象，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昨天不是在那儿说之后，我还在想是不是我把他就是矛盾扩大化了，因为我觉得肯定是人家香港人嫌弃大陆人啊，并不是纯粹是小孩大小便。然后我心里还特别没底儿的，我还问我那个英国朋友，我在微信上还跟他聊了很久，我说如果这种情况在你们那个英国经常发生吗？然后他说，哎，其实小孩在随地大小便啊什么经常会看到，你看到了也没有什么，觉得挺好玩的，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人会觉得什么不讲那种。然后因为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也听说过什么香港人嫌弃大陆人就是买奶粉啊，去那儿上幼儿园啊什么之类的，就一直心里就有一种感觉，觉得人家香港人嫌弃我们大陆人。刚才听吉粉那样说，就说什么上研究生啊博士啊很多都是大陆人，那我就觉得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看到这种表面的东西。那你说人家这些学生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去那儿读书， 好，这个李小姐，我先问一下，这个 Stephen 跟赵先生，你们听得清楚这个李小姐刚才说的话吗？ 哦，是不清楚。 不是很清楚是吗？好，可能这样，我们先这个先休息一下，然后请导播，可能李小姐，可能您得检查一下这个手机，我这儿听的也有点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播一下给您。不过没有关系，我刚才大致听明白了。这个李小姐说啊，你看这个香港的来香港读这个研究生的内地学生越来越多，这个我是有真实印象的。我之前到那个成大，我跟我朋友进去，我们去找那个食堂吧。你用广东话问路，没人听得明白的。你最后一定要用普通话问路，才有人告诉你那地方怎么走。就是已经这个内地学生真的是很多。好，但是关于 Steven 刚才说，你说这个内地，特别是到香港，大部分读的是研究生，真的抢占了香港的学额吗？我个人保持一定的怀疑，因为呢，香港很多学校的，我知道这个研究生博士生的学额，其实内地生跟国际学生加在一起应该不会超过10%，而且呢这个都是处于一个自费的一个状态，因此你要这么来说，是不是说有一个内地学生就一定抢占了一个香港本地学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零和的关系哈？我觉得不一定是正确。另外关于刚才这个北区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问题，幼儿园的这个呢，当然北区确实局部出现了一些学额紧张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到官方的消息，香港教育局长之前公布的一个数据，全香港而言，如果说你不介意这个跨地区调动的话，总的来说学额是有富裕的。那确实北区个别的北区，因为内地的家长如果到香港来读书的孩子到香港来读书的话，会在北区来读书，所以北区有一些地方出现了紧张，但是总体来说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说全香港这个小朋友上不到学这么严重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讨论三位这个先别挂线，然后李小姐可能请导播再播一下给您，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今天的三立华新闻。 好，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圆圆。 好，今天我们来讨论在香港的这一泡童子尿，尿出了两地的一番大纷争。说实话，这件事情即使是这个你说小孩随地便溺的事情，在香港已经是，要不是这次因为拍照起纠纷，而且是在这个旺角的行人街头的话，你在香港要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或多或少都已经见过，而且这个确实我个人经验，我不敢说绝对，但是以内地的这个游客或者说内地的这个小朋友的出现的这个情况，肇事的这个情况居多。当年迪士尼刚刚开幕的时候，我记得香港报纸整版整版的就是出现，就是因为迪士尼人特别多，没厕所，然后这个特别多的小朋友，因为都是 小孩， 都是小孩，而且很多是内地的家长带着小孩去，就是在这个边上的灌木丛里面啊，甚至灌木丛这算是比较好的了，这算是比较好的了。 我见过有在公共女厕所里，然后抱着小孩在那个洗手池里面上厕所的，我见过，还见过在九龙塘地铁站地下地铁站站台上， 所以按照这个去。是的话，香港人应该已经习惯了。 对，说实话， 但是你发现这次事件确实在香港讨论很少。我看到 TVB 啊那些报道的新闻，它都是因为也不瞒说哈，吕秋露伟老师他在网上那条微博一发出来之后，你才引起那么大争议嘛。那争议完了，他是先报道内地有一个什么讨论的现象，香港才报道的。香港本地人这个说实话已经见惯不惯了， 习惯 他们都不关心了。 这个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之前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的内地的朋友，大部分也是就是说持这个批评的这个立场，哎，觉得这个确实有些人素质不太高。但这一回很特别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左右，这一次出现了很强烈的反击的这个声音，特别是在这个微博上面，出现了，以前如果是防守的话，这回已经彻底的这个反击了。而两边呢又有一个很明显的分野，就是说各说各话。香港的讨论呢大部分在 Facebook 上或者你这个高端上面，这个上面基本上是没有内地用户的，内地的朋友呢在微博上面讨论，这上面呢基本上是没有香港太多本地的这个用户的，所以大家各自哎把自己的这一套意见各自强化，所以我们才会出现今天有这个，好像《华尔街日报》还引用了新浪的一个调查，称中国93%的80几还是90几的网友认同在街上大小便是合理的，出现这么一个荒唐的这么一个调查的结果。 你看这媒体真是太坏 了。所以这里面， 我想接着我们刚才上一节没有说完的问题啊，听你的回答结束了吗？你觉得他这个现在的新闻出来之后，会不会加深你原本的那种所谓的刻板印象，或者说会不会打消你来香港这个念头？接下来请两位男听众再回答一下。 好，李小姐先说。 我先说是吗？ 您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 好，我就说肯定会打消，就是说。让我心里觉得我可能 对不起李小姐，您这个我让您声音大点，好像声音越来越小了，你有办法？ 你现在能听见吗？ 好一些， 稍微好一些。这个 Stephen 跟赵先生听得见吗？ 听得见。 OK 的。 OK 好，行，李小姐继续讲。 声音都可清楚了。 好，您讲。 我就说是虽然我心里觉得香港人的很多想法啊行为，我有时候觉得挺不讲道理的，但是我自己，我觉得那，毕竟那香港是人家香港人的地方嘛，那人家既然不待见我们，我可能就是，我就说那我大不了我不去了，就是这种心理。但是就是好像有点拿他们也没有办法，觉得虽然我觉得他不讲道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好像改变人家这种，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事情，就像刚才Stephen说的。什么跑去买奶粉呀，跑去什么，那我就不明白，我说那他们的奶粉进了奶粉不就是想卖掉吗？为什么，而且奶粉就在他家门前卖，他随时可以去买吗？为什么这就成了问题呢？然后所以我说就像我刚刚回答樊醋的，我觉得肯定是会打消这个，就是让心里有一些不舒服，觉得不会说是去香港特别欢欣鼓舞或者怎么样之类，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好奇心。而且反倒是觉得香港人让人越来越不可理解的那种。 好 ，Steven 哈，我想先请你回应一下。 哦， OK， 那回应之前我想稍微澄清一下刚才我说那个研究生的比例的例子。 嗯， 这个我可能得道个歉，因为我反而把这边的讨论焦点给转移了。我举的，因为我也说过，这不是一个个例，这是一个一连串的事件。 嗯， 就是说现在事实就是大陆的比例比较高，这个比例比较高的一种程度，我不管是因为他考进去还是自己给钱怎么样，总之我在我如果我是一个香港学生，我在大学里走的话，我就看见周围全都是大陆人。然后我以前我觉得，咦，大学香港大学不是应该香港人吗？那我自己肯定会有点意见嘛。那这个就是结果，这个是因为这个大陆人增加了很多，现在研究院零70%多了已经， 嗯， 全都是大陆人了。那这个就是事实。那这个事实背景下，再加上刚才说什么双非、什么幼儿园、水货、奶粉这一大堆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哎呀，我们香港完蛋了。有这种感觉，这是我的意思。 哎 ，Stephen 啊，我这多问一句哈，这个就像比如说在学校里读书，如果大陆学生多，大陆同学多，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 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之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当时还不是很多大陆学生，然后当时我已经感觉到我因为我们身背景是从大陆来香港的嘛，十几岁的时候来，所以我对这种人我是非常希望能帮一把，就是让融入香港社会嘛。然后我当时去接触的一些同学呢就很有趣，他们是完全是当香港是一个跳板，然后就是就像感觉像就像一个移动的唐人街这种感觉，就他们自己之间会有一个比较紧密的小圈子，但是跟本地的学生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接触，有是只能仅限于必须的接触，然后平常的话都是玩也不在一起玩，吃饭也不起吃饭，基本上是两个社会这样。然后当时已经这种感觉了，然后现在的话是更加强烈了，因为我也特地问了一下一些大陆的在香港读书的同学，然后一些香港的同学问过，就基本上是分开两边的嘛。你有你们玩，我有我们玩，我们自己玩很开心。然后反正我们大家之间除了骂战的时候，基本上没怎么接触，有这种感觉。那所以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 你有想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对啊。 我还真是文化了，因为简单来说，你就说我跟大陆同学说黑猫警长，他就哈哈哈哈；我说葫芦娃，他就哈哈哈；我跟他们说是三连双车机，他就说那是什么？就因为你生长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的节目不一样， 现在可以说我是歌手。 嗯， 现在还可以，现在可以开始。 嗯， 啊，你看，所以这 觉得大家这个还是文化差异比较大。 嗯， 是 啊，这赵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听了那个陕西那个 李小姐 啊，对，估计年龄不大是吧？ 咱们不建议打年龄牌。 不是，我就说呀， 不建议85年的。 啊，我没事，我的意思什么，就是说听的年龄不大。在我们大陆啊，就像这李小姐是吧？ 是， 这种想法的就不管是年轻人还岁数大的，特别多。但是中国有一个荒唐的事儿，咱不是天天骂美国吗？但是咱特想去的就是美国，是吧？这个道理用在这儿一模一样，他们根本不了解真实的香港是什么，是吧？而且就刚才说的，为什么买奶粉不让我买？他就不知道全世界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都不买都。中国人都在给人抢光了，但是当然得限量，是吧？不是香港问题，就是他没人给他们解释这个原因，是吧？所以他们就总是想当然，就跟大陆学生。原来我去香港的时候，我是夹着尾巴做人，是吧？因为我们穷，现在我们有钱了，到了学校里，我牛，是吧？香港同学这种矛盾就太自然不过了。再加上我们这种爱国的价值观，老受欺负，我到你们这儿还都是一家人了，你还欺负我什么呀？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是吧？还有一个，刚才这个樊素问了一句特好的话，就说是不是以后增加两地的是隔离，是吧？ 嗯 嗯。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件事儿让港府哭笑不得，香港政府呢也不能向中国下个指示，你们以后不能对大陆人这样了，是吧？它国情不一样，因为香港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谁都可以说话。在我们大陆就不行，必须得一个声音，是吧？今天特我觉得有点惋惜，就是骂吕秋老师的那些听众没来，是吧？ 嗯，我估计他们挺想来的，但我们找不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随便网上就找，咱们节目里张先生什么于先生全是这人，是吧？随便拉一个就过来了，是吧？ 好。哎，那您怎么看大家骂吕秋老师呢？ 啊， 赵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就是因为就是两方面的文化体制。所以这他们都不知道香港什么叫真正的言论自由，是吧？所以呢，大陆人 这么骂，我太了解了，连环球时报都这么骂，别说大陆老百姓了，是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也是一种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是吧？而且呢，我也觉得挺奇怪，吕秋老师为什么遭到这么多人骂？而在凤凰电视台，我还就爱听吕秋老师有时候说点实话，那几个人不天天在这说假话吗？咱们 好。等会儿，这个赵先生先请您暂停一下哈。这个 拉到下一个。 李小姐，我刚才听出来您好像不是特别认同这个吕秋露薇之前的这些网络的言论，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是因为刚才那个赵先生他说，他就意思就是说是为什么人天天骂美国，然后还要去美国呢？但是就后来赵先生后来他就说。因为我们那种心理不一样嘛，跟香港我们就觉得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你怎么能这样子呢？然后 所以受外国人的气是可以的，受自己人的气是不行的。 让人家说完， 因为 说完我说完我再说， 不好意思。 没事，您继续，李小姐继续。 因为可能受外国人的气就会觉得，那人家肯定大家是一种利益关系嘛。就算我去你那儿，那我不是说我真爱你美国，可能是我从你美国能够得到什么切身的利益。但跟香港就是不同的一方面，可能就觉得，哎，这是国家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就觉得跟香港人是同胞嘛，就觉得就像一个家里面一样，就是自己人那什么的时候说什么话，你觉得很难受，在外人你可能就不在乎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并不是说赵先生说拿那个美国举例子，我觉得那个不一样。还有就是刚才斯蒂芬说的，就是那个学生多啊什么的。其实我们聊到现在，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个问题本身就表面上我们都没有在说什么，不管他大小便是否正确，我们都很快上升到就是两个地方，就是文化呀，或者说大陆跟香港的矛盾啊什么之类，因为我们好像都心知肚明，我们知道是他就是香港人，他就是犯了那块病，他还不承认，还要说是你那地人没素质，其实他可能就是嫌你那地人影响了他某些利益。但他可能就不去看说内地人给他带来了什么利益。 您觉得内地给香港带来了什么利益呢？ 但我觉得当然就是那最最表面的大家就说是去旅游嘛，去消费嘛，那这不是最表面的利益吗？ 嗯， 就是说是大家都说 的最直接 的， 现实， 花钱了 直接的吗？那最直接，那任何地方，那香港本来就是以消费就是什么旅游购物天堂自居嘛，那内地人不就是投其所好嘛，不是就投了香港人的所好吗？ 行， 好， 赵先生 先等会儿，赵先生先等，这个 Steven 先回应一下这个说吧。 我当然要回应，我这不可能不回应，我这踩到我头上去了。OK， 冷静一下。OK， 那两方面嘛。我其实觉得很有趣，因为可能这是党宣文化的用词，大陆朋友很喜欢说我们是同胞，我们是一家人，党爸党妈这种话都出来了。但是你做同胞之前，能不能先学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呢？就是很多事情，像这个事情，像你这个拉屎拉尿事情为例子的话，我首先我必须承认，拍照然后上传然后嘲笑这些香港人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个你必须承认的。我这个我就不可能帮他们护短的。但他们这么做，我知道他们的原因是刚才我说过一大堆这压力这样，但他们这个做法是不能提倡，不应该被鼓励的。这是一回事儿。然后另一回事就是，那你们不能嘴里说我们是同胞，我们来消费，然后就可以左手边放买东西，右手边就放下一两黄金嘛？这说不过去了。你不能把一个同胞扔出来，把钱扔出来，就我会为所欲为。所以大陆一个话我非常反感，就是说消费者是永远是对的，要么消费者是上帝。你 这不是大陆人说的话， 这真的大陆才会说的，在外国是你不能这么说的。一来宗教方面，你这样是对宗教的非常大的亵渎；二来你以为自己什么？你花了钱，你就是上帝了吗？你来这里买东西的话，一来我是来我你一来是我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就是说，你我有你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来我这里买，而你有你付出了合理的价格，就需要得到相对应的货品，这是公平的，不是说你来买的话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想法我实在不能理解的，我是或者说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能认同的。第二个就是说，你来香港消费的话，那你到底带来多少利益嘛？那我们现在来算账的话呢，刚刚去几个月前。香港的经济发展局就发布一个报告，旅游业连上消费连上什么 那么住宿GDP 4.5%，为了4.5%的这个收入，而把整个香港的旺角、铜锣湾，然后像是之前说什么奶粉什么，这全给搭上去了。那为了这种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而把我们香港本来的这个经济秩序给完全彻底改变了，而是在几年之内翻天覆地。以前我去旺角的话，那是我们比如像说 MK 宅嘛，或者是古惑仔，就古惑仔，那种是比较平民的，比较大家就是没就是小年轻去逛的地方。然后现在基本上全都变成大陆来拉杆箱来消费的这些旅客。那 OK， 我明白，这我知道这是一个这样改变，但是你改变之后，你还要拿着说我们给的钱，所以你们就要这必须这样承受，这没有这种做交易的吧？ 好，这个赵先生 憋了很久了 啊。你好。哎，我觉得太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哈，那个有那个女同志参加哈，我特高兴是吧。她我再给她解释是吧，像她这种想法的人特别多是吧，她老说台湾香港是我们的兄弟是吧，怎么能这样呢？这话真对，大陆人90%建国以来就这么宣传的。但我反问那位小姐说，你知道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多少认知是就说是兄弟跟你是吧，同认知你这种体制，有多少香港人和台湾人就这么认知，你知道吗？咱们这儿这蓝天，咱们这儿又没言论自由，咱这食品弄成这样，人家真怕有一天人家那儿也变成这样是吧。所以你得换个角度聊问题，政府怎么说是有怕，咱心里得有谱。你说给人送钱，我不跟你解释了，没有多少钱真正送到老百姓手里。而且呢，咱们给福茂那么大的蛋糕，人家都台湾人都不接受，一定他有个道理。所以以后咱们想问题要换位思考一下是吧，这位女同志是吧。 好，李小姐，赵先生给您这个解释了一下，您觉得您这个接受得了吗？ 因为我当时就是前两年吧，我问过一个台湾人，我说你们对就是这种统一啊，这种是什么看法呢？是不是就特别反感，就是跟你们统一，或者特别反感大陆人？他们就说是啊，不管谁执政，就不管是哪个党派执政，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益的或者怎么样，他说老百姓才不管说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然后才不管那些东西呢，就是说是只要有利益是怎样。可能我在想，张先生说的肯定也有他的原因。我觉得问题如果很简单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讨论了。但是肯定就是说是，也像我这种想法的人，我真的不知道香港人或者台湾人就难道真的就是完全反感就是这种模式吗？难道他们90%或者100%的人都不愿意就是跟大陆人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吗？ 纠正一下，小妹，不是友好关系，咱俩说是统一关系，它两个概念是吧？ 但是我的友好其实就是很委婉的说。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 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哈，这个同胞、朋友、友好、统一，这之间不一定完全等价的这个关系哈。这个话这么说当然是没错，当然了，这个两位都需要有一个事实的基础，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些民调的数字才能够证明你们的这个判断哈。这个很多时候是个人的经验哈。我们今天时间还有一点，请三位哈，这个每人做一句这个总结， 一句就好了， 总结发言哈，一句就好。咱们先从这个女士优先吧，李小姐先说。 你好，我突然还。我就是怎么说呢？要不然让他们俩先说吧。 啊，好，行，李小姐把这那个 Steven， 你要不先说 ？OK， 那我就说一句吧，就是说，这样大家不能被眼前这种民间之中这种矛盾掩盖了两地更应该达到的良性互动，而被我觉得这是有心人来故意鼓吹这种两地的矛盾论，从而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想多了解一下，不就不应该被这种偶尔发生的仇恨事件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好，这个 Steven 提醒大家不要被仇恨遮眼。赵先生， 我想说什么是吧，我想跟那李小姐说，如果香港不好的话，没那么多人去留学去，而且像明奇他们这些人大陆去的也不会到香港去工作去是吧。你再听听他们的三弟有话说，你再看看咱们的节目，你就明白了香港好在哪儿。另外呢，我想对香港人民说这么一句是吧，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你们要为了大陆人民，你们要珍惜机会。有些东西有时候往往 容易，就像这种事儿，今天这事儿，反倒容易造成大陆误解。当大陆误解的事儿，咱们尽量还是少做。我希望呢，你们呢，我也坚信，有天大陆给你们民选，你们也会给我们做出榜样，不会选出一个反中的。这是我的真心话。 好，这个严重超时，最后一点时间， 李小姐。 李小姐， 哦，我就说一句吧。首先，我没有反对香港，然后没有不喜欢香港。其次呢，我真心希望就是这种事情，香港人不要把它扩大化，包括媒体，然后反正就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就这样子， 好，谢谢， 好，谢谢哈，这个非常感谢今天Stephen 赵先生，特别是李小姐，李小姐第一次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作为咱们今天舌战两位男士，表现非常不错，非常感谢哈， 好，感 谢三位的参与，再会， 咱们棚里边也总结几句哈， 啊， 我就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话题明天还可以再谈一集， 你直接没，我都不知道我来干嘛，我来打酱油的， 不是， 但我 再谈一集， 听。大家的这个争论 我觉得很好，其实非常好，应该以后这种节目应该扩张成三个小时我就会快速的讲一个， 至少明天再来一集， 对，快速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国民党大佬于右任，当时他的字写得很好，很多人向他求字，有一个人很讨厌，然后因为他知道到处随地小便，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后来这于右任就很讨厌他，但又不好这个去他的面子，给他写了一个不可随处小便，就送给他了，但他回去就装裱在自己的家里了，他把这个字呢调换了一下次序，把这个不可随处小便改成小处不可随便 哦， 对 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回应。 这个圆圆不愧是养生坊的心灵鸡汤专家，好，最后上升到心灵鸡汤的这个阶段了。好，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参与的朋友，我相信这个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还都有很多的这个意见想要发表，好，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这个热线其实一直都开通，也请您一直关注我们三立化新闻，好，这个这样的事情以后如果发生的话各位都可以来参加，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再会，拜 拜。 拜 拜。